迎收睇星期一晚哲學有偈傾，我是節目主持人朱文。咁唔知大家呢睇咗咁多集哲學有偈傾之後呢，對哲學家或者哲學有啲咩印象啦？咁可能好多人呢仲會對哲學或者哲學家有個黑板印象，就係佢哋黐線嘅，佢哋成日會問啲好抽象好古怪嘅問題。咁我就想同大家講呢，你哋啱嘅呢個印象。咁呢集呢就係、是、我估啦，係哲學有偈傾呢兩季以嚟其中一集最艱辛或者最抽象嘅一集啦。咁我哋討論啲咩呢？我哋嘅主題就係時間觀念。咁呢四個字我哋平時都會講啦，你個人有冇時間觀念，其實係講緊你守唔守時。但我哋今日想問嘅哲學問題呢，就係、是、時間呢樣嘢究竟係咩嚟嘅，我哋時間嘅觀念應該點樣 set up， 時間嘅本質係啲咩等等。咁討論呢個咁艱辛嘅問題之前，因為我哋時間有限，我哋要討論時間， 有翻啲時間觀念先可以繼續溫落去。 係啦，所以我繼續 講唔到時間觀念， 冇時間討論時間啦。咁我就好快咁講下今晚嘅陣容啦。咁有兩位大家好熟悉嘅拍檔主持啦，嚴叔同埋 Samson， 咁就唔使多介紹。咁我哋今日好高興咧，就請到一位嘉賓，就係、是、中文大學哲學系嘅教授張錦清教授張生。咁張生就係、是。應該其中一個專業或者一個專長就是時間哲學啦，咁我都好期待去學嘢今晚。 係啊，張生啱啱上個學期先開完一門課，上座睇曬啲碌屎先上嚟噶，唔好唔敢嚟。 咁今晚就 嗱，星期一我嚟旁聽，所以我唔識時間之後，我嚟問問題食花生嘅。 咁大家 收錢食花生喎，你想聽？ 冇時間啦，我哋要討論時間哲學啦。咁究竟時間哲學係啲咩嚟嘅咧？或者我哋問清楚究竟想討論緊啲咩咧？因為可能觀眾一般會以為哲學通常問人生意義啊，問個真相啊，之前嗰時間好似比較抽象，比較遙遠， 都可能感受唔到點解會有一個哲學問題。 個哲學位喺邊度？ 係啊， 咁或者有冇人可以幫手介紹一下，俾啲觀眾知時間哲學大概係做啲咩嘅咧？ 其實時間嘅問題都係同真相有關係嘅。咁奧古斯丁咧喺佢嘅名著《懺悔錄》裏邊咧曾經咁樣講，佢話時間係乜嘢？冇人問我嘅時候咧，我知道時間係乜嘢。但系当我希望去解释俾问我嘅人听时间系咩嘅时候咧，我就唔知道。所以个问题就系、是、我哋大家都知道咩系时间，我哋大家喺我哋经验里边咧，我哋都有时间呢一样嘢。但系咧，我哋系唔系好理解乜嘢系时间。所以整个问题咧就可能系唔系时间本身嘅问题，而系我哋用啲咩嘅概念嚟到去掌握时间呢样嘢。咁其实奧古斯丁咧喺佢頭先講嗰番説話之後咧，佢即刻就話：其實咧，如果啲東西係冇流逝嘅話咧，就唔會有時間。所以佢就係從我哋個經驗去出發。我發現咧，原來咧，時間咧同埋變化、事物嘅變化同埋東西嘅運動咧係有關係嘅。就正如即係喺《論語子罕篇》裏邊咧，佢咁樣記載過，就話：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乎？不捨昼夜。佢呢度就係講咧，孔子就喺個河川嘅上面，佢望到啲河流咁樣，即係流水咁不斷咁流走，係不捨晝夜咁流走，即係佢係察覺到咧，原來咧，啲事物咧係隨住時間嘅流逝咧嚟到係去變化嘅，東西咧係隨住事物嘅流逝咧嚟到去運動嘅，所以就就正如舉個例子，我尋日咧喺呢個時候咧就喺中大嘅圖書館裏面工作。我今日呢個時候咧，我就喺上嚟呢個哲學有偈傾度嚇。咁聽日呢個時候咧，我就去咗遊船河。咁其實咧，呢個咧就係我嘅人生裏面嘅三件嘅事件嚟嘅。咁我頭先我就係用咗一個時間嘅概念咧，嚟到將呢三件事件咧嚟到去排序。咁我哋發現咧，原來咧我依家此時此刻咧坐咗喺呢度，即係哲學有偈傾呢節目裏面咧，其實咧呢個係曾經咧。是将来的事的。即是说例如我现在尋日我在中大图书馆里面工作的时候呢，在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的现在。但时间呢会走的。走到来今日这个时候的话呢，就变成这个是这个这个才是个现在了。所以我现在坐在这里做节目呢，其实曾经是将来的事的。 将 会成为过去。例如那个时间去到听日的时候呢， 这一刻就是过去。 这一刻就是过去了。所以就这里就带出了两个的课题。咁第一個課題咧就係、是、究竟時間同埋變化，特別係運動 嘅關係， 有啲咩關係？咁奧古斯丁咧就認為咧，如果係冇時間咧，就唔會有運動嘅。咁呢個當然啦，呢個我哋係呢個係好明白 的。即係你時間唔喐嘅話，啲嘢點喐咧咁樣嚇？啲嘢喐得有時間喐先係喐啦。 咁但係咧，奧古斯丁亦都認為咧，如果係 冇咗運動嘅話咧，就唔會有時間。啊，咁呢個咧就是一個非常之複雜嘅課題啦。我哋可以去討論，即係話如果嗰個運動同埋時間或者變化同埋時間的關係點樣？ 但係呢度咧，呢度好似有兩個問題喺度，一個係知識量嘅問題，一個係本體量嘅問題。就係、是、如果知識量嘅問題就係話，我哋能唔能夠唔透過變化嚟到理解時間？ 冇錯。 定還是我哋必須要透過變化理解時間？但係如果本體量嘅問題咧，就係頭先所講。到底時間和變化本質上是兩樣獨立存在的東西，定還是其實它們是同一樣東西的兩種的性質，就好像光既有 particle 也有 wave 的特性一樣，可能有些東西有些存在物，它又有時間又有變化的特性，所以我覺得有兩層的問題，但我們會打算討論哪一個問題呢？ 但我想先搞清楚你個主軸先啦。我哋嗱，以我所知就係今集成個節目咧，我哋主要分兩個大嘅 topic 嚟講嘅。而我哋其實係想講一樣嘢嘅，就係、是、我哋平時咧，我哋可以有啲日常啲嘅生活入手嘅，就係、是、我哋其實點樣理解時間，即係我哋用啲乜嘢觀念嚟理解時間咧出發，去睇下咧我哋嗰啲觀念咧本身咧有冇問題，合唔合理？咁咧而我理解就係頭兩節咧，我哋將會咧係進入第一個我哋常常有嘅觀念嘅。就是咧，時間我哋好多人都覺得噶嘛，就係、是、冇所謂咧，離開啲事物嘅變化嚟討論嘅時間嘅。好多時候我哋有個感覺嘅喎，就係、是、有所謂時間，只有啲嘢有變化咯。如果呢個世界裏邊啲嘢唔變化嘅時候，其實我根本理解唔到咩為之時間。咁呢個應該我哋可以嘗試去講下嘅，係啦。咁呢個將我哋初步第一個要討論嘅課題就係、是、咁樣理解時間合唔合理先。咁 仲有第二個嘅課題咧，就係、是。究竟時間會流逝呢樣嘢？ 呢、這個講法本身， 呢、這個講法有冇問題咧？我哋大家都知道啲東西會運動，啊啲事物會變化，但係時間作為一個嘅東西，佢本身係喺度流逝咧。呢、這個其實是一個係頗為費解嘅概念嚟㗎。咁呢個就係第二個課題，我哋就 會討論㗎啦。咁所以其實希望觀眾都慢慢 get 到我哋想討論啲咩啦。就係、是、好似一開始奧古斯丁張生提到嘅講法、就是，就係其實。我哋都感受到時間嘅，我哋日常經驗都會成日用到時間呢啲概念嘅話，琴日啊、今日啊、聽日啊、而家幾點啊，呢啲、 啊、 都用到嘅。但如果你問到究竟時間係啲咩咧，你係好難講嘅。即係譬如你而家想象有個兩三歲嘅小朋友問你時間係咩嚟，你解俾佢聽，你好似好難解嘅。咁所以呢個就係其中一個哲學問題啦。 我自首先呢、這個我遇過其中一個我最唔知點回應嘅哲學問題嚟，即係其他問題咧，你問人係咪自由啊？或者因為有好多其他問題啦，或者咩為之因果關係啊等等，我基本上可以俾一個比較 知識啊， 我俾到啲答案出嚟嘅，雖然可能錯嘅，好好快發現。但係咩時間咧？我第一次遇到嘅時候咧，我係一突然間停咗嘅，我連講都講唔到點樣回答。咁於是今日起碼係希望同大家討論一下時間係啲乜嘢，同埋有冇一啲我哋慣常覺得佢有嘅性質，會唔會其實我哋誤解咗咧？時間其實有啲咩性質咧？咁樣間就係我哋慢慢可以開展呢個 topic。 咁所以頭先提到兩個，雖然好難講，但我哋 sort of 都諗到關於時間嘅一啲概念或者觀念。第一個就係同變化有關啦，就係、是、究竟 同啲事物嘅變化有關， 同事物嘅變化係咪內在地連結埋一齊咧 ？Samson 頭先就提到有兩個層面啦，一個所謂本體論就係講緊時間本身係咪同事物嘅變化分唔開嘅。第二個就係知識論層面，係講認識嘅，即係我哋認識時間嘅時候咧，好似咧永遠都係透過認識事物嘅變化。例如頭先張生提到個例子啦，點解你認識到呢一刻係今日？琴日你喺圖書館做嘢係琴日，係因為係有變化啊嘛，即係因為我琴日喺圖書館，而家我呢一刻坐咗喺講台。 而個事物係隨住嗰一個嘅時間嘅流變而係嚟到係 改變，係啦。咁所以就似乎我哋認識時間變化係透過變化。點解我哋知道時間喐咗啊？因為啲嘢唔同咗咯。 不過其實呢度好有趣嘅就係、是、咧，其實我哋觀察變化咧，你話透過變化嚟觀察時間咧，呢、這個亦都值得問，因為我哋永遠都只係見到有啲物理嘅移動。但我哋冇見到一樣嘢叫時間，佢喺度喐。所以你話透過變化嚟去理解時間咧，其實呢個問題都再值得問落去。 因為我哋永遠都觀察唔到感覺。對於我哋係點樣去形成一啲嘅概念嚟到去掌握事物係有關係嘅。因為我哋通常咧就係會透過一啲嘅所謂嘅模型嚟到去形成一啲概念，從而去掌握嗰個。 唔係玩具鋪買到。 唔係玩具鋪買到。 我就咁想講高達啦，開始。 即係有一種講法咧，就係我哋點樣？我哋喺經驗時間嘅時候咧，往往咧都係經驗埋運動嘅，同埋事物嘅變化同埋東西嘅運動。咁而東西嘅運動咧，就係俾咗一個嘅模型咧，俾我哋去掌握時間。所以我哋就會諗啦，嘅時間會唔會就係一個東西嚟嘅？時間一個東西嚟嘅，佢喺度佢流逝咧，就係呢個東西咧就喺度走。 就好似我哋現實裏面見到，例如一隻嘅兔仔由呢度跳到去嗰度咁樣，我哋用呢一個咁嘅模型嚟到去掌握。咁我哋今日其中一個我哋可以傾嘅課題就係呢一個咁樣嘅模型，其實係咪有問題嘅咧？ 但係呢個都仲係即係呢個係第二個題目㗎嘛，係啦係啦。我哋先不如先，因為呢個係講緊時間會流逝嗰個問題，我哋先撇除啲問題先，我哋去到第三節先講。我哋呢節起碼我哋想討論嘅係時間理解佢嘅時候咧，係咪要同其他唔係時間自己，係講時間以外嘅其他東西嘅變化係有一個內在關係， 係啦。咁會唔會有啲哲學家係？會認為其實時間同運動或者即唔係時間自己嘅運動，時間同事物嘅運動同變化係分唔開嘅咧？ 有啊有啊，其實奧古斯丁已經有咁嘅睇法嘅。不過咧，如果係更加具體嘅話咧，就應該係要可以追溯到即係古希臘嘅哲學家亞里士多德。 即係再早啲。 係啊係啊，亞里士多德有一個好特別嘅理論，如果我哋一講出嚟嘅話咧，大家會覺得好奇怪嘅。佢認為咧時間咧就係數。 就是 number 即是數目字所表達的東西， 時鐘上面那些 是 所表達的東西。 其實他真正的意思是什麼呢？其實呢，他的意思就是說，如果是沒有了運動的話就不會有時間的。我們是永遠都是透過運動來到去掌握一個時間。那我們就去看了，例如有一樣東西，他由這裡走到這裡，一運動走到這裡。那時間是什麼呢？時間就是測量這段的運動所得到的值。即是说时间就是什么呢？时间就是你去测量这个运动由开始到它终结的时候 那个 量、我们英文叫 duration， 就是那个量、那个量就是所谓的时间。所以 它的看法就是说、如果没有了运动的话就不会有时间。所以它那个时间观念，如果是从刚才 Simpson 所提及的那个的、全有论的观点来看呢，就是時間不是一個獨立存在的東西的。時間呢只可以 是東西與東西之間的一種的關係的性質。 所以即係呢個我估係同好多哲學家後屘都會再講有關係啦，就係、我哋認識時間嘅時候咧，係唔能夠唔透過啲嘢嘅變化去認識佢。咁可能下一節我哋做機會可以再討論多啲。 因為其實佢不外乎一個計算嘅單位去量度啲運動，所以我係認識啲事物嘅運動先認識到時間。 呢個係 Aristotle 睇法。 咁呢個係亞里士多德嘅一個睇法啦。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亞里士多德嘅睇法。好，翻嚟哲學有偈傾。我哋上一節咧就討論咗第一個咧最可能好普遍嘅時間觀念，就係時間係離唔開啲事物嘅變化同埋運動嘅。咁張生就提到 Aristotle 嘅講法啦，就係時間不外乎係數字，係啲 measurement 去 measure 運動嘅。咁所以時間同運動啊或者事物嘅變化就離唔開。咁或者有啲難明啊，嚴叔可唔可以再解一下咧？ 係啦，咁其實好多後屘就繼續。某意嚟講咧，就繼承咗亞里士多德嘅呢個講法，就發展落去嘅。咁其實個核心嘅諗法係咩呢？就我哋可以翻我哋平時嘅經驗度嘅，就係諗下我哋問你咩時間嘅時候，好奇怪嘅呢個問題。因為我問你咩係太陽都可以見到太陽噶嘛，我問你咩係一張凳都可以叫張凳噶嘛，但問你咩時間你見唔到嘅喎？我哋平時點經驗時間啊？我哋透過見到其他嘢，譬如太陽嘅變化嘅移動，或者一張凳嘅變化嘅移動，我哋先至覺得經驗到時間。 或者見到個鐘喺度喐喐喐喐喐， 係啊，甚至量度時間咧，點量度啊？都睇下啲嘢嘅運動啊嘛， 鐘擺 係係啊，鐘擺啊，數字有跳啊，甚至係或者太陽日出一個圈，我哋當係一日啦。我哋量度時間都係睇啲東西嘅移動或者變化嘅。於是咧，其實我哋學習，你諗下，如果一個 B B 仔一出嚟學習或者經驗時間，其實最初經驗到啲咩啊？係經驗到啲嘢嘅變化嚟學習時間。我哋經驗時間係離唔開經驗啲嘢嘅變化同移動嘅。所以咧，如果系咁嘅时候，我哋由细到大形成出嚟嘅时间嘅概念啊，好合理地咧，就自然系离唔开嗰啲事物嘅变化，系透过啲事物嘅变化嚟理解咩叫时间流逝。所以用呢个讲法嚟讲咧，当然啦，用翻头先阿 Samson 嘅嗰个区分啦，某意嚟讲系知识论嘅，就我哋认识时间咧，系唔能够离开认识嗰啲事物嘅变化嚟认识佢。但系咁时间嘅概念指紧啲咩啊？如果我哋成日概念本身就喺认识嘅时候咧，都已经系离唔开啲事物嘅运动或者变化嚟理解嘅时候咧，呢、這个概念所指嘅嗰样嘢，即系时间啦，就自然照计嚟讲啦吓，都应该喺存在论或者本体论嘅层面咧，系同移动啊、事物嘅变化系一个内在嘅关系吓、所以时间不外乎咧系嗰啲事物变化下边嘅，可能系一个量度又好，或者一个过程又好，系啦咁样样咯。所以点解佢哋有个内在关系咧？有啲好多时候有啲哲学家咁样谂咯。 你头先讲我自己本身都同意啊。但如果我为拗而拗，我就会话，其实就好似我头先上一节咁样讲，就系、 你頭先嘅講法就係我哋見唔到時間啦，我哋只係見到事物嘅移動啦，然之後我哋就假設背後有所謂時間啦。但係正如頭先所講，呢、這個跳躍本身係咪一個合理嘅跳躍？即係到最後我只見到嘅就係啲東西喺度移動，我係完全見唔到時間。咁點解我要假設一個背後仲有一啲嘢叫時間嘅移動咧？咁樣咁，我覺得呢一個係。是一个跳跃嚟噶，或者需要更多嘅证明。 所以 Samson 你呢个质疑咧系更加深层次，因为你唔系质疑紧咧时间呢样嘢系咪要同事物嘅变化有个内在关系，你系质疑紧会唔会其实唔需要假设时间吓？如果冇理解错，即系你话 或者唔系唔需要，而系你呢个假设要俾有更多嘅证明，否则嘅话我就见唔到点解一定要咁样假设。 我明白，但系你个质疑位唔同咯，即系你个假设唔系假设紧点样时一定要假设预设移动或者变化，而系直情假质疑紧可能摆喺度预设时间 本身系咪 咁样。因为我估 Samson， 因为头先个大辩论系究竟时间可唔可以独立于事物嘅运动变化而存在啊嘛？咁似乎有啲人就觉得唔可以啦。Aristotle 或者阿严叔头先其中提出嘅论证，但系 Samson 似乎又唔系讲紧另一边。你唔系话时间可以独立于事物嘅变化而存在，你系直头质疑我哋见嚟见去都系见到啲运动啫嘛，见到太阳咁样喐嚟喐去，见到个钟喺度转嚟转去，我从来都见唔到时间，好似严叔都承认噶。咁所以你 Samson 呢个其实唔系对亚里士多德嘅质疑， 系啦，系直头、 直头系亚里士多德嘅立场嚟嘅。 再 fundamental 啲去质疑时间，其实唔系一样嘢，或者因为你永远都系就见到时间嘅，唔系见到事物嘅运动，你见唔到时间。咁可能呢个就有啲接近我哋之后第三节会讨论嘅另一个问题啦。咁、如果翻翻一开始个辩论。就是究竟事物的变化是不是时间是不是离不开事物的变化，有没有哲学家是觉得时间是可独立于事物的变化而存在呢？又不是质疑时间不存在，是时间都存在的，但是它独立于事物的变化，即是反对刚才严肃或者亚里士多德的讲法。 咁其中一个最出名的哲学家有一个这样的立场呢，就是Shoemaker 啦。是啦，咁佢 做鞋者， 系啊，做鞋者，即系好有可能咧。其实佢嘅即系祖上咧，就真系做鞋嘅，就正如 Smith 咧嗰啲，真系咁，即系工匠，唔系都系嘅，即系中文司马嗰啲，以前管马噶嘛，所以管马叫人姓司马嘛，系啦，系啦，系。不过呢个唔重要啊，我哋翻请循其本先，翻个讨论度咧，就系阿做鞋者咧，佢其中一个好出名嘅一个叫做思想实验啦，我哋。所以思想实验就系举一啲咧，其实现实中冇发生过嘅情况，但系可以显示到我哋使用概念上边咧，其实我哋个概念点样样嘅。咁我就尝试咧提出一个思想实验，举一个情况出嚟，显示到我哋时间嘅一个概念咧，其实有啲特别嘅。嗯，系啦。咁或者 我讲下啦。咁嗰个实验有啲古怪嘅，咁我尽量简单啦。 有啲复杂， 有啲复杂，好简单嘅啫。我尽量简单，就系咧。大家一齐想象一个世界，好细嘅个世界，但系咧佢分咗三个区 ，A 区、B 区、C 区咁啦。咁嗰度呢三个区有咩特别呢？就系咧，譬如 A 区咁啦，佢每两年咧就会经历一个钟嘅时间停止，唔系时间停止，系运动嘅停止，系冇任何事物嘅变化嘅。甚至咧佢会 block 咗 B、C 区嘅光进入 A 区嘅，令到咧 B、C 区睇 A 区嘅时候咧系漆黑一片。 唔系就系 block 咗啲光入唔到，系啲光都出唔到嚟，因为佢冇事冇嘢变化嘛，好似静止咗咁咧。 啲光子都用唔到。 系啦，所以冇任何嘢移动喺里边。 因为我文科嘅，所以我讲错。 你唔好代表所有文科仔讲啲咁嘅嘢。 我代表自己啫。 系啦，你唔好讲呢啲，你渣就渣。 系我渣嘅，佢 A 区咧。就每两年咧有一个钟咧冇任何事物嘅变化，咁所以 B、C 区望到去咧系差一片嘅。咁一个钟之后 ，A 区嘅人就解冻啦，所以即系啲事物可以正常咁变翻化啦。咁佢就好 smooth 嘅无缝衔接，佢做翻本来做紧嘅嘢啦。但系佢望出边咧，因为已经隔咗一个钟啦嘛，出边啲人咧 即系 B、C 区 ，B、C 区咧就会突然之间好似明明架车喺度噶嘛，但系因为佢已经停咗一个钟，所以就突然之间唔见咗或者去咗 好远 好远咁，所以咧。A 区望翻 B、C 区嘅时候咧，就觉得好奇怪嘅。 但系望自己区就好正常， 好正常嘅，因为系好 smooth 嘅，大家同时解冻噶嘛，咁样。咁呢个时候咧，但系咧个世界又古怪嘅，就系 B、C 区咧，原来都会经历呢个咁嘅运动嘅停止。B 区咧，例如就每三年一次 ，C 区咧就每五年一次咁样。咁佢就透过互相嘅观察咧，就慢慢肯定到咧，原来自己咧。是会停止时间嘅，例如 A 区，因为佢见到出边有阵时 B、C 区突然黑咗，同埋佢见到另一样嘢就系佢突然之间一个架车喺度，突然间去咗好远咁样，佢就可以推断到咧自己咧系会经历一个时间 停滞。因为 做 嘅 A 区其实自己唔知道，经验唔到自己个时区停 滞。因为佢好 smooth 噶嘛。 系啦，佢饮杯嘢，下下就饮啫嘛，佢唔知点解停咗一个钟嘅。但系咧，佢观察到 B、C 区，第一就系点解会喺呢个钟之后咁大嘅变化。 而同一時間又會調轉，因為 B、C 區自己都有時會黑曬嘅。佢哋黑曬嘅時候，咁 A 區人就會諗啦，最後可能又見到佢哋黑曬咗一個鐘之後，佢會無縫轉接噶嘛。所以佢就諗啊，其實點解我哋好似好順，但係 B、C 區突然間咁變咧，好有可能最合理嘅解釋就係、是、其實咧，我哋 A 區咧都經歷到 B、C 區嗰一個鐘嘅時間停止啊，係啦，即係估唔到可以喺港台討論時間停止器呢個問題。但係呢、這個 可能你上一句其實停咗一萬年，你都唔知嘅。 係啦，咁 但係佢哋嗰個世界就知嘅，因為可以有對照。 其實唔係時間停止，係 亞運嘅停止，時間冇停止嘅。你啱， 時間冇停止， 停有停止嘅。咁所以其實喺外邊嘅人咧，就會見到時間係過咗一個鐘。 係啦，冇錯。 但係佢哋自己就會好似啲嘢好運動停止曬，即係就好 smooth 搏翻落去。咁個特點係咩咧？個特點咪在於A、B、C 區，因為 A 區咧係兩年一次 ，B 區係三年一次 ，C 區五年一次。咁於是咧，其實咧每三十年，即係個係最少公倍數啦，嚇，因為小學學嘅係最大係、最少公倍數。我成日搞錯咗，最少公倍係最少公因咁樣。 讀理科 係 LCM 咗英文，因為英文學嘅。咁咧就係三十年一次。咁於是 咧同時停嘅佢哋。 三十年就會同時停一次。個特點係咩咧？就係、是、去到一齊停嘅時候咧 ，A、B、C 區嘅人咧。都唔會察覺到咧，自己其實停咗。但係佢哋最有，佢哋係最有理由就相信，因為如果你觀察咗好耐之後咧，每兩年一次，每兩年一次 ，B 區每三年一次，每三年一次 ，C 區每五年一次嘅話咧，佢好合理相信唔會無啦啦三十年嘅時候停咗冇呢樣停噶嘛。所以咧一定係其實佢哋三十年嘅時候咧係一齊停咗一個鐘咯。 雖然佢哋自己都係感受唔到或者見唔到任何改變嘅、即係佢下一刻攞個杯，跟住下一刻就即刻 大家都好順嘅， 好順嘅。但係佢哋可以透過觀察對方嘅區，然之後做一啲運算同埋推論咧，就可以知道佢哋同時停嘅。咁呢個思想實驗點樣翻翻我哋一開始嘅問題？ 咁我好簡單解釋就係、是、有兩個重要嘅重點嘅、第一個重點就係在於咧顯示咗一原來咧我哋可以話嘅喎，我哋三個區裏面雖然完全冇運動啦，有一個鐘完全冇變化嘅。但係咧，我哋有理由相信咧，其實佢係停咗一個鐘，即係一個鐘流逝咗。你話，但係咧，佢係冇變化可言嘅。所以咧，時間過咗一個鐘，但係唔一定中有任何嘅運動或變化。所以咧，似乎咧時間嘅移動同埋呢個東西啊嘅變化或者運動咧，係冇一個內在關係嘅，可以係完全冇變化運動，但係咧係有時間過去。呢、這個其一就反對咗之前亞里士多德等人嘅論證啦。第二咧就係、是。似乎你覺得咧，之前講噶嘛，我哋認識到時間流逝咧，似乎一定要係透過啲嘢嘅變化，啲鐘擺啊等等，先至知道過幾耐噶嘛。我哋量度鐘擺先知道過一個鐘咁啦。但原來唔一定嘅。喺呢個 case 咧，如果真係咁嘅時候咧，似乎係冇任何運動嘅變化，我哋冇觀察到任何變化啦。但你都可以知道，其實我哋係過咗一個鐘嘅，即使冇運動，係啦。咁所以咧就顯示咗咧，頭先佢哋嗰個論證係有啲問題嘅，就係、是、概念上，其實我哋時間呢個概念啊，唔一定係內在地咧同運動咧係不能分開，佢哋可以分得開。 我諗個情況就係、是、呢一個嘅 Shoemaker 呢一個嘅論證咧，其實係指出咗亞里斯多德嗰種嘅諗法咧，其實係真係有一個嘅跳躍嘅。那個跳躍就唔係頭先阿 Samson 講嗰個跳躍，就係、是、因為咧亞里斯多德咧只係觀察到咧，我哋總係憑住東西嘅變化，東西嘅運動嚟到去掌握時間啊嘛。咁但係並唔表示咧調翻轉都啱噶嘛。即係佢即刻就話咧、如果冇咗運動嘅話就冇時間啦。因為你明明嗰個嘅推論就啱調翻轉咯。因為雖然我哋總係透過運動嚟到去掌握時間都好咧，都唔等於話咧冇咗運動就會冇時間啫嘛。咁啊呢一個嘅論證咧就係、是可以係正面地去論證咧，其實係時間咧係有可能咧係獨立於運動而存在嘅、不過話說回頭，其實呢一個嘅論證都可以有好多可爭議嘅地方嘅。咁第一點咧就係佢係用咗歸納法，因為佢係主要係一種歸納法嘅運用。但歸納法嘅 歸納法意思就係睇到以前好多唔同嘅經驗， 因為每次都係 舊，跟住於是我哋就有理由相信咧，第三十年嗰次咧都一定會係咁啊，就係透過歸納以前經驗，得出 而家我哋會停咗一個鐘嘅結論。 係係係。咁啊，所以如果你用歸納法嚟到去推論一啲嘅概念上面嘅關聯咧，其實呢個係有一個嘅可以爭議嘅地方嘅。咁啊，其中一個嘅諗法就係、是、因為呢一個嘅論證咧。充其量咧，只係證明到咧喺邏輯上有可能咧，係有時間而係冇運動。但係好可能就係呢一，但係佢冇證明到咧喺呢個世界上邊咧，真係物理上咧係真係會實現嘅呢樣嘢。因為有可能咧，物理上咧，我哋係呢個上帝做呢個咁嘅世界出嚟，就係唔能夠出現一個情況，就係、 是大家都停，所有嘢停曬，唔變化，但係時間繼續流逝。 冇錯。 但係即係我想澄清一下，就係、是、我估咧 ，Shoemaker 嗰個論證咧。 回應呢個講法就係話冇所謂嘅，佢只係想反對咧某一啲類似亞里士多德嗰種哲學家嘅講法，就係佢哋覺得概念上係概念上喎，唔關個現實世界或者物理世界有冇呢個可能性，即係概念上係咪一定要透過理解變化嚟理解時間咧？咁其實佢就唔係，我哋概念上係分得開嘅，係啦。咁呢個我估係同 Samson 嗰個講法有少少關係嘅，就係、是、正如我哋知識上咧知道個，即係我哋永遠知道女朋友發嬲咧，都係睇佢啲表情啦。但有時佢冇任何變化咧，唔等於佢冇嬲啊，其實係嬲緊嘅，即係本體論上佢嬲緊，就所以仍然有機會咧係有時間流逝，但係冇變化。 所以呢個就是、時間唔夠啦，張生，我哋下一節翻嚟繼續睇到 Sumika 嘅論證。 好。 欢迎翻嚟第三节哲学有偈倾。咁头先咧时间唔够，咁就暂断咗张生想讲嘅， 俾勾咗， 俾勾咗好咁耐。其实我哋已经停咗一万年嘅，我哋冇人知嘅。呢刻又停咗。 如果要为呢个期限加个时期，希望系一万年。 唔够时间， 咁我就俾张生继续想讲埋你本来要讲嘅。 其实我系想讲咧，Sumika 嗰个嘅论证咧，最大嘅贡献咧就系佢系指出咗。即係亞里士多德呢一類咁嘅睇法咧，其實真係有一個嘅跳躍喺度嘅，就係佢係單單咧，就係從即係我哋一定要即係事實上，我哋總係從東西嘅運動嚟到去掌握時間呢樣嘢，就去得到一個結論，就係話咧，時間咧就一定係唔能夠離開運動而存在嘅。咁啊 ，Sumika 咧就係喺概念上邊咧係指出咗咧，呢個係有一個可能性喺度嘅，即係話係有可能咧就係、是、冇運動而有時間， 所以就算喺嗰、那個，即係有啲人會可能挑戰啦，就係話喂，頭先 Sumika 講個思想實驗啊， 好遠啫，都唔係呢個世界。 唔係，同埋最緊要係咩咧？係將日有機會喂，其實你都係透過觀察另外兩個區先得出30年會 black out 嘅嗰個概念喎，嗰個可能喎。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是、咧 ，Sumika 想講嘅就係唔係佢哋事實上有冇30年嘅時候 black out 咧，都唔係最重要嘅。呢個思想實驗想指出咧，其實係我哋可以 make sense 地咧去問一個問題，就會唔會有機會嗰30年之後我哋一齊停咗個鐘咧？嗱，如果亞里士多德嗰啲人咧講嘅講法係講得啱嘅話咧，照佢哋呢個問題都唔 make sense 嘅，因為時間嘅概念如果係必然地同啲事物嘅變化係有一個內在關係嘅話，我根本就唔明白問乜嘢，咩為之過咗一個鐘時間，但係啲嘢冇變化，就正如我唔會明白，我阿媽會唔會叫佢唔係女人？你可能唔明白，因為如果佢概念上內在有關係嘅話咧，你唔能夠明白咩叫做時間過咗，但係啲嘢冇變，因為如果所以顯示咗係咩啊？其實時間嘅概念咧，係同啲物件嘅變化咧係分開嘅，起碼我哋可以 make sense 去問呢個問題。 或者我再改咗個例啦，即係譬如頭先成日講事實上同概念上啊嘛，即係事實上可能朱文係哲學有偈傾最肥嘅主持人咁，事實上係咁嘅。但你唔會話朱文呢個概念同哲學有傾最肥呢個主持人呢兩個概念係內在地連結嘅，因為我哋可以想像一個可能世界，就是、我好瘦嘅，好大隻嘅，我唔係最肥嗰個哲學有偈傾主持人。呢個可能性可能比 最容易方法係揾第二個主持人。 你舉一個例子，令到大家想像唔到啊！ 或者 Sumika 嗰個世界仲近啲添，我而家想像要大家想像一個再遠啲嘅可能世界，就係嗰個世界入邊咧，我好瘦嘅，我就唔係最肥嘅哲學傾主持人。咁就證明咗咧，其實朱文呢個概念同最肥嘅主持人呢個 分得開嘅， 係分得開。 雖然事實上 咧，我係黐埋，咁可能就翻返去一開始嗰個問題。雖然可能呢個世界上邊咧，時間同埋事物嘅運動咧係黐埋嘅。但 Sumika 就 demonstrate 咗一個可能世界，就係證明佢哋概念上咧係分得開。咁呢個就係關於呢個第一個最普遍時間觀念，就係時間同事物運動嘅關係嘅一個反省或者討論啦。咁或者我哋可以轉去第二個好常見嘅講法，就係時間會走啊，光陰似箭，日月如梭。即係逝者如斯乎咁， 就好似白駒過隙一樣，即係白馬跳過去啲時間， 即係好似時間係識喐嘅。時間好似隻馬咁，時間好似支箭咁啊，係識喐嘅。咁關於呢個討論呢、這個講法，哲學家會又點樣討論呢個咁普遍嘅觀念？ 即係要介紹一個嘅哲學家嘅睇法俾大家。呢個哲學家就叫做John McTaggart， 佢就係19世紀末20世紀初嘅人嚟嘅。佢喺1905年嘅時候咧，出咗一篇好著名嘅文章，叫《The Unreality of Time》。即係時間的不真實， 好似零八年喎， 零八年 係個相對論， 零八 我估咗張生都年於零八， 零八年，咁啊，McTaggart 咧，佢認為咧，原來咧，我哋咧係用咗兩個唔同嘅概念咧嚟到去掌握時間。咁啊，一個概念咧，就係、是、透過我哋嘅語言裏邊嘅時態咧嚟到去表達嗰一個嘅時間。呢樣東西， 咁啊，所謂嘅時態咧，就係頭先我一開始嘅時候，即係嗰個例子都顯示到出嚟嘅。就例如我話我今日呢個時候就喺自我有幾傾嗰度。咁但係呢一個嘅事件咧，係曾經係將來嘅。嗯，佢都係將會係過去嘅。咁、所以呢度曾經係將來將會過去，呢啲都係時態嘅運用嚟嘅。咁麥塔其實認為咧，我哋係用呢一種咁樣嘅模型咧嚟到去掌握時間。咁咧呢種模型咧就會令到我哋咧就會去想像到咧，就係、是、時間係一個東西，佢叫做 X 咁樣，佢識喐嘅。即係點解依家此時此刻係現在啊？就因為個時間就喺依家呢度。 咁啱 X 流到嚟我哋依刻啦 ，X 流到呢刻 係啦。 咁而個 X 咧，佢會走嘅。咁去到聽日嘅時候咧，咁咧聽日咧就變咗係嗰個嘅現在啦。 聽日就變咗， 或者我哋日常議員都可能有類似嘅講法啦，即係時至今日，係 啦，冇錯， 時間嚟到呢一刻咁樣，即係我哋都會咁樣講。 明天終於到來啦，咁樣好似時間係向前流緊嘅河流咁樣樣，跟住咧啲時間就慢慢啲事物就咁飛埋嚟啦，時間就向前行緊。 所以阿麥塔其實認為咧，呢一種咧就係我哋其中一種嘅時間嘅概念嚟嘅。咁呢種概念咧，其實就係將嗰啲嘅事件咧。是將它排次序，這個呢就是這個事件呢就是現在的，那個事件呢就是昨日的或者是過去的，那個事件呢就是將來的，那麼這個的序列呢叫 series 呢，它叫做 A 序列，那麼 A 序列構成的概念呢就是所謂的 A 序列概念，OK， 咁啊，佢但系我哋原來咧根據麥塔嘅，即係我哋有另外一個嘅概念係掌握時間嘅。嗰個咧就係將啲事件咧就係亦都係排序，但系咧就唔係用個時態嚟到排，就只係好簡單就係話，例如呢一件事咧就係呢件事之前發生嘅，嗰件事咧就係呢件事之後發生嘅。咁只需要有呢個之前同埋之後咧，就完全可以。是時間上地咧，係可以描述呢個世界嘅種種嘅一切。咁呢個就係第二個嘅時間概念。嗰、那個涉及嘅序列咧，佢叫做 B 序列。咁嗰個嘅涉及嘅概念咧，叫 B 序列嘅概念。咁如果你係認為咧，時間咧係最恰當地係用呢個 A 序列概念嚟到描述嘅話咧，咁你就持守一種叫時間哲學裏面嘅 A 理論。咁如果你覺得咧，時間咧係最恰當地係用呢個 B 序列概念去描述嘅話咧，咁咧就係掌握就時間哲學裏面嘅 B 理論啦。 或者我再試下補充一下 A 同 B 之間嘅分別啦。 好似聽落好似 有少少似啊嘛。嗱，最大分別咧，我覺得係咁嘅，就係我沿住張生嘅解釋嚟講啦，就係咧 A 序列咧或者 A 理論咧就會咁樣睇嘅，就係、是、時間好似個河流咁，佢用嗰樣運動係一個運動嘅模型嚟嘅，就喺時間向前流。咁有個 X 頭先講 X 係咁向前流。系啦，咁咧，而啲事件嘅系現在、過去、未來，就同、是、呢個 X 比較啦。佢喺 X 之前嘅就係過去啦。 有人叫個 X 做 time spot 嘅，就好似喺舞台裏邊咧一個射燈， 一個燈打落去 射到你邊度。 呢、這個 X 係好特別嘅，好、奇怪嘅一個嘢嚟嘅，就係、是、時間流緊嘅嗰個 moment 咯，嗰個點咯。咁咧就好似一個打燈落去咁，係好特別嘅。但係對於 B 序列嚟講咧，就好重要啦，就佢冇呢個 X 嘅，冇一個咁特別嘅點嘅，只不過係咧。時間係咩啊？就係、是、所有唔同嘅事件咧排曬喺度， 冇錯， 係啦，就冇一個點咧係特別嘅。只不過，所以你可以講到一件事俾你一件事早啊、後啊咁樣，但係咧時間已經攤曬喺度啦，成條河喺曬度噶啦，佢唔會話有一個，雖然唔係河嚟嘅，因為佢冇流動啊嘛。如果用模型嚟解釋咧，佢唔似一個運動嘅模型，唔係一個河流嘅模型。 其實是一個 fix 嘅 order， 即係啲嘢擺曬喺度，已經擺好曬序列。依樣嘢就係依樣嘢之前，依樣嘢就係依樣嘢之後，有一個唔會喐嘅。一個序列， 所以有時候會叫相簿啦，好似個模型就係攤曬啲相喺度，我哋嗰啲事件已經見到曬啦，就冇一個 X 咧，好似叫時間咁樣咧流動緊嘅。 其實呢度可以用維根斯坦嘅喺philosophy 個 remarks 裏面嘅一段説話嚟到做補充，佢都有提及過呢兩種唔同嘅時間概念嘅，佢就將我哋依家叫做A 序列概念咧，佢就用一個嘅菲一啲菲林，就喺個放映機前面就 一路喐咁 樣，一路喐咁樣啊，咁射正嗰下咧就係拗啦，咁啊就時間就喐。咁啊B 序列嘅概念咧就點咧？就係一個嘅古老嗰啲相簿咧，根據個時序嚟， 即係 貼上去啲 相簿 album 係電子啊嘛，咁 冇所謂， 有啲相簿咁樣整喺度嗰啲 嚇，咁啊就攤曬出嚟， 攤曬出嚟， 冇錯。根據個時序咁嚟到去擺， 咁就咁我哋都睇到嗰個嘅事物嘅一個序列，咁時間上面序列，但係呢度係冇涉及到任何東西嘅流動嘅， 就冇一個 spot 咧打落去，冇一盞 spot 咧打落去嘅。咁所以咩為止而家只係咁啱咧，我喺邊個 moment， 我企邊個位講嘢。就另一個比喻係咁，我覺得幾好嘅，就係咧，如果你相信 B 理論嘅話咧，你係覺得時間同空間咧係好接近嘅。嗱，空間咧，我哋都有 here 啦，都呢度啊，但你唔會覺得咧某一個特別嘅位咧係好特別嘅。啊、我哋叫呢度叫 here 咁样，唔系个 here， 只不过咁啱你喺边度啫嘛。所以咧，对于个空间嘅 B 理论者嚟讲咧，就系、是、每一点都一样咯，系嘛？每一点都一样，冇特别嘅，只不过咁啱你喺边度，你叫做 here， 个 here 系冇特别嘅。于是咧，如果你时间上都持守一个 B 理论嘅话咧，就系、是、你唔会觉得咧 now 有一刻咧系好特别嘅，有个 spotlight 打落去嘅，冇嘅，即系咁啱我哋喺边一刻，嗰、那、一、個、刻就叫 now 啦。但系喺时序上咧，存在上面咧，呢一点咧系唔重要嘅，冇特别嘅。即係咁啱我哋喺嗰度，但 A 理論就唔同咯。A 理論就話唔係㗎，就好似頭先放映菲林咁樣，有個 spot 咧打落去某一點， 去到邊度就 去到邊度嗰個鬧，嗰個係存在上面好特別嘅一點嚟。 所以現在係一個有一個喺個形而上邊形而上學嚟講咧，就係、是、一個好特殊嘅位置喺度嘅。 咁或者即係個意思係張生話 B 理論會講呢個事件係呢個事件之前發生嘅、啊，所以就好似係空間咁，係 冇錯。 呢個杯係呢個杯嘅左邊一樣，就唔係有嚿嘢。A 理論就話有嚿嘢喐，佢行完呢度咧就到呢度，呢、這個佢過去行到呢度， 好似有嚿嘢 scan 咁樣咯。如果 A 理論嘅話， 但係就 B 理論就攤曬出嚟，好似世界事物咁。呢件事喺呢邊嘅左邊，呢件事發生先過呢件事咁樣，咁呢個就係 A B theory 嘅一個分別。咁 所以重要就有冇一個特別嘅點叫 X 咯、嗯？而家 A 量就話有，而 B 量就冇 流動嘅 X 咯、嗯。 所以現代嘅科學家，例如愛因斯坦咁咧，佢哋都係傾向接受即係 B 理論嘅， 即係冇時間嘅流動，只有時間嘅。 因為時間就好似空間咁樣咧，其實你可以俾一啲嘅坐標位置俾佢。咁、如果你將佢睇成一個有坐標位置嘅話咧，你就發覺咧，其實我哋係唔需要假設有任何嘅東西嘅流動咧，我哋都可以講到一個事物嗰個嘅變化，個情況。 嗱、我咁咁講啦，嗱，原本我哋咧正常嚟講咧，有兩個理論，有兩個對時間概念或者模型啦，邊、一個好啲咧？嗱，最直觀嚟講似乎 A 嘅。因為對直觀嚟講，因為日常都係日常語言 啊，過去啊嘛，去跟住將來， 過去係過咗啊嘛， 去同埋來都係一啲好 motion 嘅一啲 metaphor 去講，即係我哋係會根深蒂固喎喺我哋時間。 所以正常嚟講，似乎 A 理論咧，如果冇乜特別嘅話咧，應該似乎我哋應該會用嘅嗰個模型。但係咧，科學上面咧又會覺得，而且某意義嚟講，有啲人會覺得用 B 理論咧，好似解釋唔到變化喎，因為 A 理論好明有變化噶嘛，時間流緊，啲嘢咪喐咯，係嘛？咁但係 B 理論。咁好似有問題啦。於是咧，如果必然要啱嘅話咧，就要先做第一個工作，就係、是、點樣可以解釋到事物嘅變化。因為先就去到張生嗰度啦，就係、是、其實必然都解釋到係有變化嘅嗬。咁不如解釋一下俾大家聽。 可以畫幅圖啦。如果我哋 B 理論嘅話咧，我哋會將個時間咧就睇成為好似係空間咁樣。咁我哋假設即係呢個係個嘅空間啦。 呢、 這個時間啦， 不如我 show 出嚟俾，跟住畫住嚟睇好唔好？咁樣樣係啦，咁可以。 即係我哋有架車咁樣， 好啦，咁咁嗱，我哋而家應該差唔多啦。畫完幅圖之後咧， 因為時間關係咧，我哋要下一節咧繼續討論呢幅圖啦。究竟 B theory 係咪解釋唔到事物嘅變化？係咪真係差過 A theory 咧？我哋下一節繼續討論。翻嚟最後一節哲學有計傾，咁上一節尾咧，張生就畫咗一幅好精美嘅圖咧，去説明 B theory 點樣講變化。咁我交翻個時間俾張生先。 好，咁我哋假設咧，我哋呢個嘅世界咧，空間咧只係得一維嘅啫，咁所以我就用 x 嚟代表呢一個嘅空間呢個維度。咁啊，時間咧，我就用呢、這個直嘅直立嘅一個嘅軸嚟到去表達呢一個嘅時間嘅維度。咁啊，其實咧。呢、一個咧就係、是、表達咗呢一架車嘅運動嘅情況，所以你要記住咧，呢、這個唔係三架唔同嘅車，係同一架車。咁例如我指住呢一度啦，就係、是、一件嘅事件，就係呢架車嚟到呢一個位置嘅呢一個嘅事件。咁呢一個咧就係、是、呢架車嚟到呢個位置嘅另外一個事件。咁呢、這個就呢、這個咧就係、是、呢架車嚟到 呢個位置嘅呢個事件。所以咧，我哋可以完全咧係可以表達咗呢個車嘅運動嘅具體嘅情況。咁而係唔需要咧有一啲嘢咧喺呢個嘅板上邊係喐嚟喐去 嗯，即如果用翻相簿嗰個比喻，就係一架車就係一幅相，一幅相。 呢度三個車， 呢個早啲嘅相啦，呢個就係遲少少嘅相啦，而家呢個就係再遲少少。 就擺曬喺度㗎啦， 就擺曬喺度啦。 所以就唔需要有一個時間咧，即係作為一個東西咧喺度流嘅。 喺度流。 你見到呢度係冇任何時間流動緊嘅，時間只不過係一條軸。軸上面咧有唔同嘅數值啦，咁於是咧只要唔同嘅事件咧喺個軸上面不停喺唔同位置出現，譬如依架車咁由呢度去到呢度去到呢度， 佢 就代表咗呢個車嘅運動啦、嗯，就唔需要時間本身運動緊，先可以解釋到車嘅變化。 甚至嗰架車都係同一架車， 同一架 車， 所以係好似啲相冇擺埋，即係啲相擺曬喺度。 係啦，都係你嘅，都係 都係我嚟嘅，都係嗰架車。 即係你諗下，好似咧，譬如你喺個書頁嗰個遊客角度畫咗好多幅啊朱文喺度喐嘅圖咧，你係咁揭得好快嘅時候咧，好似佢喐緊咁咯。但你其實每一幅咧都係一個佢嘅圖嚟嘅，即係冇任何嘢變化嘅，即係每一幅圖每一幅圖連續睇嘅時候咧，就可以解釋到佢點樣有變化啦。 嗯，即係都有延續嘅，唔係咁斷裂嘅， 唔係斷裂嘅， 只不過係時間本身唔喐啫。 係啦，唔需要時間喐， 唔需要將時間睇成為係一樣喐緊嘅嘢。 X 跟住喺度，好似話射燈或者咩頭先。 咁而現代科學咧，就其實就係、是、主要就係用呢種方式嚟到去表達呢個世界具體情況，所以佢又覺得咧，所有嗰一啲嘅描述呢個世界具體情況嘅自然法則咧，都係唔需要借助一個即係流動，即係一個東西流動嘅時間呢一個嘅模型咧嚟到去代表嗰一個時間嘅情況。 嗯，咁即係張生嘅意思就係現代嘅物理學或者科學比較 傾向呢個 B 理論， 係啊係啊， 係啦，而且除咗嗱，頭先張生講話就係咧，其實現代物理學咧用 B 嘅理論咧已經可以完全即係解釋曬所有嘢，就唔需要再訴諸 A 理論嘅。而事實上咧，現代物理學咧，仲有一啲理論咧，係甚至顯示到咧 A 理論對於時間嘅嗰個模型咧，可能係一個錯嘅模型嚟嘅。點解咧？其中一個就係關於相對論事嘅，因為相對論裏面咧有一個好特別嘅結論，係大家即係同大家嘅常識係非常之違背嘅。咁當然我就唔諗住解釋嗰個好仔細中間點樣變啦，我都未必做到啦。但事實上佢嘅理論係咁嘅，就係咧原來咧我哋平時覺得兩件事咧係同時發生咧，呢樣嘢咧原來唔係咁絕對嘅。唔係絕對係咩意思啊？就係、是、譬如而家有 A 呢件事同 B 呢件事嚇，譬如咧頭先架車咁樣行，同埋我攞起隻杯，可以架車行過嘅時候攞隻杯，可以同時發生噶嘛？但原來咧唔係必然嘅，唔係必然係咩意思啊？原來係相對於咧，舉個例，觀察者嘅用緊係一個咩移動速度去睇兩件事。如果咧佢移動得夠快，即係真係要夠快喎，即係小明咧都唔夠快嘅，一定要快到咧。譬如舉個例啊，接近光速，譬如你四分三光速咁樣去移動咧。去望呢兩件事咧，又會發現咧，其實原本一樣係同一時間發生嘅事咧，其實未必同一時間發生嘅。係唔係同一時間發生咧，就要取決於觀察者嗰個觀察嘅嗰個 frame 嗰個 framework。而事實上咧，冇任何一個觀察者嘅 framework 咧，係喺呢個存在上面咧，或者邏輯上面啦，係特別優先嘅。所以其實有好多個唔同嘅觀察者嘅角度，而每一個角度咧都有唔同嘅嘢同時發生，同一時間發生嘅嘢咧喺第二個角度咧又可能唔同時間發生。於是咧就顯示咗一樣嘢啦，就係、是、其實咧嗱，如果你 A theory 嘅啱嘅話咧，一定有一個絕對嘅 X 啊嘛， 有 個即係呢個 X 就決定咗咩為止現在啦，係啦，所以好似有一刻咧係叫現在嘅，嗰刻喺存在上好特別噶嘛，就 X 流到邊度，個位咪現在咯。但係原來咧唔係咁啊，因為如果你相對論係啱嘅話咧，就似乎顯示咗咧冇一個咁嘅 X 有一個絕對現在，冇嘅，冇一個咁嘅絕對現在嘅時候咧，會唔會就係、是？A 理論反而係唔係一個可取理論 ，B 理論嗰個咧冇一個咁嘅特別嘅 SF 先就我哋應該用嘅嗰個時間嘅概念咧。 所以基本上我覺得就係因為根據相對論咧就冇一個嘅絕對嘅同時性，咁因為冇一個絕對同時性咧就冇一個絕對嘅現在，咁因此咧就唔會存在有一個嘅 A 理論所講嘅一個 X 嚟到決定我一個嘅現在。 咁會唔會 B theory 好似大獲全勝咁喎？即係有冇啲咩批評啊 ？Samson 唔滿意啊？ 為 拗而拗都得嘅， 唔使講啦，星輪永遠就係為拗而拗。呢個大家假設咗啊， 因為我係角色設定嚟 ，OK。咁其實B theory 個基本 idea 就係其實冇所謂時間流動啦。咁但係我哋如果反，即係我哋從一個比較主觀嘅角度嚟睇咧，就會係我哋每一個人都發現啦，我哋自己會感覺到啦，內在地感覺，譬如有所謂生理時鐘啦，感覺到時間真係流逝緊啊。有一個好簡單嘅概念就係，不單止會流逝，仲會變化添啊，即係個速率會變化。譬如你開心嘅時候，譬如可能你拍緊之後有偈傾嘅時候，嗰啲時間會過得快啲啦。譬如可能你痛苦嘅時候，例如寫文嘅時候啦， 咁你嗰陣時間流得特別慢啊！ 度日如年咯， 係啊。 唔係我寫文嘅時候覺得佢咁快就過咗，我先寫得五百字有冇個感覺？ 你寫得完點問啊？ 寫真 講呢啲啊， 我冇講呢啲啊，你黐緊， 永遠到唔到係皮囊。 所以我個問題係咁，而且呢種現象咧，即係主觀地覺得時間流逝呢種現象咧，唔係個別文化嘅現象咯，而係好多唔同類型嘅文化嘅人都會出現嘅現象。其實一種咁 universal 嘅現象嘅時候，我哋就會問啦。B theory 如果覺得時間係唔會流動嘅話，佢點樣解釋呢種咁內在、咁直接，亦都咁 universal 嘅主觀嘅時間嘅流逝嘅感覺？ 其實有一個理論咧，好著名嘅，就叫 Thank God It's Over。咁呢個咧就拎嚟去攻擊 B 理論嘅。其實那個論證就係咁樣嘅，就假如咧我依家喺一個好持續嘅痛楚裏邊，例如我痛咗十個鐘頭。忽然之間咧，我痛楚咧， 寫咗十年咁樣， 唔好講呢啲好邪啊！我真係未寫完。 咁咧，忽然間咧，我寫完文咯，我痛楚咧就冇咗啦。咁一般人就會話啊 ，Thank God it's over， 感謝神，終於過去啦， 過去咗啦。咁但係如果你係 B 理論嘅話咧，你唔會覺得呢樣嘢係有意思嘅，因為根據 B 理論咧，每一個嘅時刻咧都係一樣噶嘛，冇乜特別噶嘛。咁點解即係我依家即係 每張相攤曬出嚟， 係痛楚冇咗，咁點解我會覺得 Thank God it's over 咧？成件事都唔 make sense 噶嘛？ 如果 A 量就合理好多啦，因為嗰個 X 咧啱啱過咗，即係過咗會痛嘅嗰啲 moment 啦，所以我而家就唔痛啦。 燈射到去邊？射到呢一刻就唔痛，咁咪好咯。 所以我哋就一個好 relief 嘅感覺咯。咁咧，但係 B 量咧就解釋唔到呢樣嘢。 所以呢個就其實係幫咗 Samson 個講法啦，就係始終係説 A 量係更加好説明。嗰個時間流逝主觀感覺啦，咁或者我補充少少啦，最後就係咁 B 理論可以點回應呢？而 B 理論一般嘅講法就係咁嘅，可能呢個係一個錯覺咯，其實我哋可能有好多生理需要又好啦，進化嘅需要又好啦，於是我哋有需要咧有個內在嘅時間意識，所以我哋會覺得可能有個生理時鐘啊，啲時間會點樣過嚟感受時間嘅時候會咁樣感受，但未必時間真係咁樣，於是有機會咧其實時間冇流嘅，幫你。用一個咁嘅概念就係進化出嚟嘅，舉個例可能係咁，於是係錯嘅，不過你一直用緊咁樣咯。 不過呢個回應咧就係要有一啲好堅實嘅科學上面嘅證據先得嘅。如果唔係你淨係去訴諸於錯覺嘅話咧，咁你即係輸打人要啫嘛。 係啊，不過其實如果你咁樣講嘅，我令我諗起咧，其實嚴肅嘅立場咧就可以歸結翻啦，可以睇翻麥塔嘅其實最後自己點講，因為麥塔嘅個篇文叫做 The Unreality of Time 啊嘛。咁所以咧，其實佢解釋啦，即係我哋一般人咧用 A 或者 B theory 嚟理解時間啦，依個係唯一嘅兩個 model 咯。咁然之後佢話A 同 B 各自都有問題啦，所以佢嘅結論就係咧，所以時間咧其實係唔存在，因為 A 同 B 都有問題。咁所以 麥塔克就唔係攻擊 A， 唔係話唔係 A 係垃圾或者 B 係垃圾，而係話在座各位都係垃圾。 係啊， 咁個結論就係時間就係。 就你錯覺嚟嘅，唔真實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有三個立場喺度啦。A 理論可能啱啦，或者 B 理論，又或者其實我麥塔嘅講法就係冇一個理論係啱嘅，唔係真實嘅時間。 咁或者我哋都討論咗好耐 A、B、Theory 或者 Mathematic 嘅論證咁樣。咁其實我哋成集都討論咗兩個大嘅時間觀念啦。第一個就係時間同啲事物嘅變化運動係咪一個內在嘅連結啦？就諗到啲好黐線嘅嗰啲想像啦，即係 Sumica 嗰啲世界啦。跟啱啱又討論啲好黐線嘅嘢啦，就係原來時間係假嘅，即係時間究竟係咪會流逝呢個？我哋咁主觀覺得係真嘅，原來有可能都係假嘅，甚至時間成個觀念要取消嘅，好似 Mathematic嘅咁係 unreal 嘅，咁討論咗咁耐呢啲哲學問題，咁或者觀眾最尾都有一個好擺咗喺成集好耐嘅疑問嘅，就係、是、時間呢個本質或者時間係啲咩，或者時間嘅觀念應該係點 set up 關你哋啲哲學家咩事咧？即係唔係應該真係好科學或者啲科學家或者物理學家做嘅咩？即係譬如嚴肅都提到物理學係會影響我哋點樣理解時間觀念噶嘛？咁哲學同科學喺呢個位討論時間係有咩分別咧？最後可唔可以？即係講下呢個問題。 我嘅好簡單回應就係、是有好多相關嘅題目咧，似乎係有唔同嘅研究嘅學科咧，都一齊做嘅，即係唔止時間嘅其實，譬如心靈啊，或者好多甚至係自然世界啊，都有好多咧係唔同學科咧都一齊研究，包括咗哲學。咁但係哲學咧有啲工作咧係科學做唔到嘅，但反之亦然啦，有啲係科學嘅工作嚟嘅。哲學做嘅其中好重要工作咧，就係、是、關於我哋概念嘅釐清，係啦，有一啲譬如好簡單，我問一個問題，我哋討論嘅第一個問題係時間呢個概念。同埋嗰啲東西變化有冇一個概念上的關係先？科學家咧 似乎唔係做咗工作嘅，因為你叫觀察時間係咩？你觀察啊，觀察你觀察唔到，呢個唔係一個可以俾觀察嘅嘢嚟嘅。而呢個咧係要做啲概念嘅釐清，或者有啲論證或者討論咧，所以釐清到其實概念上咧，時間呢樣嘢應該係點樣辦啦？咁咧當然啦，有一啲咧係要需要觀察先至可以得到關於時間認識咧，就唔係自由家做到啦。嗰啲係需要觀察實驗再做理論嘅，呢個就係科學做嘅嘢。咁而呢兩者嘅工作咧係分開嘅，喺某意義嚟講咧可以唔同。但某啲意思上嚟講咧，又會有結合嘅。譬如科學揾到關於時間嘅某啲睇法之後咧，如果係啱嘅話啦，有機會係會影響到位控制咗、限制咗我哋應該 form 一個咩嘢嘅時間概念。於是頭先相對論啊等等嘅結論咧，自然會影響到我哋應該 form 一個咩嘅時間概念。但係有一啲工作就唔係觀察到嘅話咧，嗰啲似乎喺哲學做咧，仲有一個工作嘅空間，就係我哋哲學特別係有呢個空間去做。 張生， 所以科學同埋哲學其實係一個嘅合作嘅關係咯。因為科學家佢會去探究即係事物嘅變化嘅規則，呢啲物理性嘅東西。咁但係哲學家咧最重要嘅咧就係個概念嘅分析。咁而概念分析我哋係要借助例如邏輯推理啊、釐清啊等等嘅， 甚至啱啱啲思想實驗啊、 思想實驗啊， 去幻想有冇一個可能情況，嗰兩嘢係分得開啊咁樣。咁呢啲似乎就係唔係科學會做？ 唔會 係 啦。雖然好多科學家唔覺得需要我哋啦，但係起碼希望你明白，唔好睇低我哋。我哋有自己一個工作嘅空間嘅，係啦。 即係我哋可以同科學家係有一個嘅合作嘅關係。 咁所以其實我哋唔係踩過界嘅呢一集，即係都係互相合作理解時間嘅本質咁。咁睇下真係學科學，又睇下哲學有偈傾，都會令到大家對時間有一個更深刻嘅認識。 三首咧就做得非常之好， 係啦，就係各種學科嘅合作。咁時日無多 ，Fans got it over， 我哋呢集完結啦， 終於做完了。